的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1，16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你好，今天是周六晚上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互相陪伴的时间。今天晚上是杰克唐和你相伴的杰克唐的故事盒时间，所以又到了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不知道今天的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一周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去完成的。反正对于杰克唐来说，这周应该算是充实，并且应该算是终于可以告一段落的一周。因为学校还有工作都好像进行了一个阶段性的非常大的调整和验收成果，应该总结起来算是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会觉得这种充实之余会觉得收获满满。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是那种一定要有压力才会有动力的人，而且是100%的对别人负责，好像对自己嘛就得过且过了一点。但是好在了解了自己之后，就可以想办法和自己共处，对付自己。比如说当有事情要做的时候，不如就会选择对某一个人负责。就比如在每个周六日的晚上10点到11点钟，我知道我会在这儿遇到你们。所以今天的十点答录机照旧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还有好听的故事，只为了和你一起分享。那杰克唐的故事盒准备好了吗？在我们听完一首歌之后马上开启。可以彻底的解放双眼，只用听就可以了。来自方大同。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的闪耀，再没烦恼把我单到，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定要，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比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黑夜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再不听一遍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每一个音符伴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找回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 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频率并不音调，现在这压抑也在颠倒，你说话都没有慢慢变浅，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也许是歌声爱恋的永远越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的享受，黑白渐行演奏，身体在无尽苦作用，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也有这些歌声蔓延，我用夜夜来叹气，成都成都 方大同。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杰克唐的故事盒，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关于一幅画，这幅油画是夏加尔，或者说听了你就知道了。夏加尔的油画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如果提到这个名字，你会想到哪一幅画呢？会想到那个弯曲着身体过来吻爱人的那幅非常梦幻的样子。快要离开这里的时候，他画了一幅画，画中的他们像一对恋人漂浮在油画卷中，周围是清澈的天和蓝色的小镇，他手里紧握着映衬着结婚礼服的花束，站在洒满阳光的道路上。画好之后，他发现这色彩用得像夏加尔，视觉充满了梦幻感，能让人产生无穷的遐想。这种风格其实不像他，但是他知道画面既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而在他的内心中，那个人就是一个梦。他包装好，费力地把画扛到他的书店，他站在门口，从落地窗望进去，他还是那个老样子，明明在人群中，却躲在他的小桌子后静静地看书。有人上来买书或者询问，他才会抬起头，礼貌性地回答两句。My Days， 这是来自十点大陆机的第二首歌。By my door, a couple things I can't ignore, in my wiser, in my just a fool. Strangers passing by, say hello, eye to eye, do they think the same things as I do? On a landscape, leave u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Just don't see the reasons why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里是希望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今天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那么今天讲的故事和一幅画有关。我们说，刚才在故事当中的那个女主人公画了一幅画，她的用色很梦幻，像是那种夏加尔的风格的画，我忘记那张画叫什么名字，一会儿我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到那幅画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就是夏加尔的画。你会觉得一切好像是悬浮在半空当中，而用色也是非常具有夏加尔的风格特点。而这个他拿着这幅画来到了他经常光顾的那家书店，在落地窗门口站了好久，望着里面的某一个人。我们的故事继续。他看着看着便有点发愣，好像随着记忆飘到很久很久以前，比如说初次相遇。他赶紧让自己回到当下，抱着花走进去。他努力微笑，来到那个人专属的小桌子前。嘿，他腾出一只手敲着桌面与他打招呼。他抬起头看着他笑着说，哈，你来了十三。他拍拍手里的画，嗯，给你看，你可是第一个欣赏的人。他起身走出小桌子后面，他双手举着画框，他拉开画布，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他看着他游离的眼神，等待让人有点着急，便急切地问他，怎么样，不好？他这才回过神，看着他微笑着说，这幅画的感觉很不像你啊，颜色绚丽，内容梦幻。他又看了看说，嗯，我觉得像在看夏加尔的油画。我试探性地问他， 所以呢，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他手托着下巴，故作沉思状，想了一会儿说，我想你应该属于个性化的抽象派吧，有更加难以琢磨的内心。难以琢磨吗？可是你看，你明明已经很了解我了。他看着他真诚的眼睛，默默地想，然后尴尬地笑了笑。杰克唐的故事盒还在继续，看到了在路上2016，唯一可以让我安眠的广播，随时都可以进入梦乡。而今天我们的故事也是充满了梦幻色彩的夏加尔的话所带来的基调，所以我想应该是很适合入眠的吧。欢迎所有新朋友和老朋友。如果真的有一台时光机，回到最初的那一刻，你还能回忆起来见到他的那一个瞬间，那一种心动的感觉吗？时光机。 那阳光嘴里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站不清，谁的手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 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在读故事之前，想要看看各位已经在花椒十点打卤机守候的朋友们，看到了你们，比如说大局为重不吃糖，嗨糖糖，不吃糖可以，但是一块杰克糖可要啊。景文的唯一，好久不见了。真的在花椒上面有很多朋友可以用好久不见来形容。在路上2016，有些回忆只能记在心里，那些曾经的美好回忆。如果那些值得留在心里的回忆，会愿意被你反复，或者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就例如像晚上10点到11点钟的十点打卤机的时间，让你有分享的欲望，有想去回溯的欲望和情绪，那么不如就把它拿出来翻看一遍。就好像在上直播之前，我无意当中打开电脑，看见里边一个，如果要是以一个食物来计算，或者说来去做比喻的话，应该算是一个尘封的文件夹。当把它打开的时候，里面有很多以前的照片。我是一个经常丢东西然后坏东西的人，所以很多过去的实体的东西很难保留，比如说照片啊什么的，这些很多其实都是周围的朋友和同学，存在在他们的照片当中的一部分的我，好像还可以找回一些回忆。这其中就包括之前有一次在上大学的时候组乐队的一个朋友发给我2张曾经我们在组乐队的时候的那个时期的照片。然后看到那张照片之后，就觉得啊，很多的回忆扑面而来。于是想起来有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说，如果出去旅行要记得拍几张照片回来。我以前总是会觉得不需要拍照片，因为所有美好的回忆都会留在脑海当中，可是后来才发现是高估了自己的记忆力，大大的高估了。有的时候所谓的睹物思人，真的是会把你拉回到某一个历史片段当中的，所以可不要小看了回忆啊。大局为重不吃糖，我是骑着机车上热门啊，改名字了。哦，原来是这样，是为什么改了不吃糖的名字呢？大世界小作为，感谢你的关注。还有很多新到的朋友，比如说兰亭，还有韦老倩等等等等，贵哥，欢迎你们来到十点打卤机，我是杰克唐。也许对你来说我是一个新朋友，或者是好久没见的老朋友。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并且和我保持互动。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和我们的节目是同名，就可以找到我，就在上面及时的留言，并且看到和你一样到现在依然睡不着的小伙伴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十点答录机的第四首歌 Love Again。 如果再一次，你会用同样的方式吗？I've been confused, don't know what to do. I'm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still keep it intact afte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You can say it's my fault, I'm not always there. But believe me when I tell you this, just know that I still care about you, about us. 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对于再度是二零一六来说，十点答录机就像是似曾相识的老朋友，每晚必备的节目。而对于你来说，一个新朋友，如果你愿意在这里和一样和你一样在周六晚上睡不着觉却又不想出去走走的呢，我们一样小酌两杯。所谓的这个小酌未必是实质上的，而是说一种放松的有点微醺的状态。因为其实所谓的微醺的状态是让人能够以最放松最自在的状态去面对。刚才看到有人有问题啊，是谁呢？景文的唯一喜欢一位女孩子，除了关心还能做些什么吗？还有买礼物，除了这些还可以做什么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其实可以问问大家，也可以让大家出谋划策。所谓的做些什么，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是忍不住希望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哪怕没有回应，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依然会感到开心。我想所有这些让你开心的事情都是值得做的。忘记是哪个鸡汤说的，我喜欢你和你无关。对，所谓的喜欢一个人是一种心情，是一种表达，只要我可以表达就已经心满意足，很舒服了。但是当你非常热烈地想要对方与之回应，甚至于和你一样有匹配相当的回应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一点耐心，可能需要一点运气，也可能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才会促成一段姻缘吧。我想说不用着急，如果只是喜欢，放在心里面去喜欢，就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了。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放在心里边，你的那颗心到了晚上才不会觉得空空荡荡。青天白日红满天说可以点歌吗？我觉得你可以把你喜欢的歌曲告诉我，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在事先就已经刻录好了的，所以也许在下一次或者明天的节目当中，你就有可能会和你想听的那首歌不期而遇，这样的状态是不是也挺好的。所以啊，如果你怕我忘记的话，你也可以在我的微博上留言告诉我你想听到的那首歌名。一块杰克糖是我的微博名，快人话音随机的是六个字。刚才景文的唯一，我的答案还让你满意吗？再度上2016说，多年后回想当年，也许我们还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即便那个决定是错的，我们依然会选择最初的决定，而没有任何后悔之意。不是说有过一个这样的实验，让大家好像是国外的一个实验，让大家在一个马路上的一个题板上写我最后悔的事。所有在题板上写，或者说大部分在题板上写的，都是那些 I didn't 或者是我没有做什么什么，所有的都是那些没有做的事情而产生了遗憾。而从来没有人会因为自己想做于是做了而觉得后悔。想做就做，这是我想说的。所以在路上2016，你说依然会选择最初的决定，没有后悔之意，要恭喜你。谢谢勇哥的关注，谢谢斯奈尔的关注，奈斯尔不好意思，还有潇潇的关注，谢谢那一颗尘埃送的掌声啊，好多掌声。说答人生，现在不忘初心这四个字被提得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当一个事情或者一个词语或者一种事物被提得越来越多，是因为它越来越少了吗？希望不是，希望所谓的理想啊、爱情啊、初心呢、不会像所谓这首歌的名字《飞鱼》一样，只听过没见过。 这海上我都看过，老传说这海浪我都触摸过，老传说这海我都聆听过，生活我已决然看透，没有什么想要做。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千过，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眼泪还没有流透，笑得真也不惜灯火。看天过，看鬼过，看烟酒耳机，看一种花朵， 多，当然是自己的生活烦恼不会凭空无入不捉，响声堵上耳朵。换一个轮廓， 飞鱼来自苏打绿，希望这样轻松的旋律能够给你一点轻松的心情。谢谢在路上2016，聊聊天，畅所欲言，说说小心思，心情大好了。还有潇潇，我会给圈子里的人讲故事，你的风格讨人喜欢，值得学习，好像被鼓励被表扬了，动力满满。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请问的唯一在说自己喜欢一个人已经一年多了，有半年的时间经常会梦到他，应该是太想他了吧。我想当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想念的时候，他会不会有感觉？会不会真的有所谓的心电感应？会不会在你的梦里出演他应该出演的角色呢？说答人生，喜欢就直接向他表白。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当时机合适的时候，为什么不向他袒露自己的心事，告诉他？当然没有表白的原因也可能很多，也许是因为距离，也许是因为现实，也许是因为没把握，也许是因为不够自信，不知道景文的唯一属于哪一种。也许我们可以帮你，就好像很多很多的那些非常八卦的朋友们，但是也许可以提出一些仅供参考的小建议。那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故事。也许虽然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和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却可以通过他们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影子。故事中的那个他泡了一壶茶，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冬天的天气冷得让玻璃窗上起了层薄薄的雾，他们捧着暖暖的杯子聊天，而他突然想起来很多年前的冬天，他偶然一个兴趣报名了校园网上一个读书会的活动。星期天的下午，地址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清水吧，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去到的时候读书会已经开始了。他悄悄地从后面进去，选择了一个角落坐下，而那个人正在读加缪的《局外人》。书里的那段内容映入眼帘。他说他一直在研究我的灵魂，结果发现其中空虚无物。他说我实际上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则，所有这些都与我格格不入。秦冬并没有暖意，阳光正好打在他的脸上，他柔软的面部线条还有淡淡的嗓音。把这首歌作为我们故事的延续，也作为送给景文的唯一，希望你们的爱，你们的情感可以在某一个时刻达到同步。同步来自范晓萱。 上个两地的时空，默契对话没有距离，冰冷的荧幕以为我们双手产生热度，努力各自的生活。 起的梦，冬雨下的饭茶成了最可爱的家。 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后来多几次之后，一来二往才知道他在中文系，再后来熟络以后，他还会打趣他高冷的不像话，爱装酷。有一次读书会，他坐在他旁边，他爸在桌子上画实时速写，被他冷不丁地看到了，他便拿过他的素描本翻看，时不时地评论几句。他们讨论了一番各自喜欢的颜色流派，他临走前对他说，希望你以后画好的话都可以给我看看。慢慢的，他每次画完画都会在第一时间拿给他看，他也总会评论一番，但是却是从文学的角度，他们会争论，他会觉得不够客观，而他却说，换个思路的理解可能是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灵感的。就在那个晴冬，那个午后，他们相识，然后后面的故事顺其自然的发生，直到在今天所描述的那个场景下，他再次想起了初遇时的场景。所以有的时候所谓的吸引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喜欢和付出却是后面的不可逃避的一部分。就好像景文刚才 再说到自己的经历，送喜欢的女孩东西，送她鞋，而她的回应，不知道她的回应会让景文的唯一作何感想。虽然不知道你们故事的细节，不知道故事的全部，但我想说的是，我希望不管是表白还是不表白，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都希望你因为喜欢一个人而感到开心，在想到他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泛起笑容。You make my day. I've had the feeling walking with a thundercloud stuck in the sky right over me. Too many things to do and never really satisfied. A glass would be half empty, not half full. But when you smile at me in that morning, I knew that everything would change.I'll take the sunshine, take the rain. If I win or lose again, I don't care, 'cause you make my day. It can be words, it can be smile, could be looks that drive me wild. For any reason, you make my day.Change it all and go on sobbing, waiting for the day. Well, maybe I'm a lucky man, 'cause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how life can be a drag when there is you. So I wake up every morning with a smile upon my face. I'll take the sunshine, take the rain. If I win or lose again, I don't care, 'cause you make my dayIt can be words, it can be smile, could be looks that drive me wild. For any reason, you make my day. Oh,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You make my day. Make me happy so that I can take the sunshine, take the rain. If I win or lose again, I don't care, 'cause you make my day. It can be words, it can be smile, could be looks that drive me wild. For any reason, you make my day. 是不是有一个人会让你想说 You make my day 啊，杰克堂的故事盒让我们继续。刚才看了景文的留言，感觉好像身处现在的这个状态的景文的唯一是一种很纠结但是又很不确定的感觉。非常非常细节的跟我们说了和女生互动的留言。嗯，我是真的怕他感冒，我们能看得到你是真的很关心，也期待他的回应。如果只是作为一个守护者的身份，先默默地守护在他身边，之后所谓的时机和缘分到了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关系可能都会发生转变。我们不用去预设他，不用去给他一定的方向走向和一定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但是如果可以本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去做自己该做的， 去做自己想做的，然后自会有一个答案。潇潇，放下一切，来自心灵相邀。嗯，在这个时间守在电波另一边，共度良宵。嗯，好押韵呢。放下一切，所谓的放下一切，不仅仅是放下手中的一切事物，选一个舒服的姿势，静静的聆听，还要放下心中的一切烦恼琐碎，不如就让思绪跟着我们的故事继续飘啊。继续来讲故事。刚才我们说到了在那个晴冬的午后他们的相遇，又说到了后面种种的连结，想着想着他开始走神了，直到他拍了拍他的手臂，他才回过神来。那个人问他，你想什么呢这么专注？他笑着说，想起以前读书时候的我们，那个时候从来都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我会坐在你的书店里画我自己的画。他们四周望望，窗边有一幅书店的中央火炉上挂了一幅，书架左边立了一幅，他书桌上还放着一幅相框大的蜡笔画。他也说，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你再多画几幅，我可以在书店帮你办个小型画展了。听到这儿，他突然开始失落，他轻轻地说，好啊，那在我离开之前吧。他突然停止了脸上的笑容，他们就这样望着。他一直觉得他们这样不温不火的互相陪伴而互不打扰的相处模式，需要一个突破口来打破现状，而像现在这样的带有伤感的停顿，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也是他不想要的。今天虽然不是一个晴冬，但依然没有暖意，可他明明指的是爱情啊。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推开世界的门，希望十点大陆机可以帮你推开一扇门，而这门后有什么，是什么样的答案，每一个人都不同。今天的十点大陆机就是这样了，我是杰克唐，先和大家道声晚安，我们明天再见。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